窗外，买或买，赔或赚，真或败，好或坏，快或慢，狠或拆，易或难，酸或淡，喜或爱，黑或白，你或难，狠或 相信科学，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？我无法透彻， 无法透彻， 也无法舍得， 无法舍得， 太多可能的组合， 组合， 我只好依赖行动了。 哦，猜猜看，合拍不合拍？哦，偷偷看，预计的存在， 预计的存在。 真或坏，买或卖，赔或赚，成或败，好或坏，快或慢，合或拆，易或难，酸或淡，喜或爱，黑或白，你或难，恨或爱， 真或帅， 没或太，真或坏，买或卖，赔或赚，成或败，好或坏，快或慢，火柴，一火难，双火淡，喜火爱，黑火白，离火难，恨火 照片也收起。

谁也唱，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，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，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他走了 一个人

怎么说，能怎么做，做什么也都不

就闪耀在我的星球，写下惊叹号，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，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。 做人最易，搭救当真自然之子，小流民变出七红人，搞搞真便当真， 时运最高，任佢天朗朗味， 自会有生计，时运会低，让我反转一切，运气发挥，全部会上位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限事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傲气，想痛快决择搏一次。不过我确实冇胆试，细神劈完，哪里结果亦无打算， 江湖传再讲当年传， 始终太难取舍，全部借你，让我可以自由，做我最潇洒，情分满泻，让我催促七个，未会算多，齐共我唱歌，智慧加啲气势，即使世界调转，亦是极限事，加啲讽刺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傲气，想痛快抉择搏一次，只要你放尽够胆识。气势想要世界调转，亦未系难事，加啲讽刺，加啲创意，一身充满少壮傲气，痛快爱人百千次，将世界变局拆开，我有我定我海，自自在在全合意， 告诉爱的推理，当教主我有一本一道是爱的秘籍，适

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。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，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憔悴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不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漂泊在眼泪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怀碎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。

我竟然没有抗拒你的力气。爱越怕谁怕谁，有种红心的感觉，越来越快的心跳，越浪费时间绕圈圈。爱越怕谁怕谁，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，快乐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没有也许，没有道理，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。没有也许， 没有也许， 没有道理， 没有道理，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。没有也许， 没有也许， 没有道理， 没有道理， 一不小心就爱上了你。圈圈，爱却怕谁怕谁，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，快乐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爱却怕谁怕谁，有种种不幸的感觉，爱越快的心跳，浪费时间要圈圈。爱却怕谁怕谁，在彼此的怀里沦陷，快乐总要冒个险，我来不及想到明天。爱却怕谁怕谁， 成了 悲伤心的感觉，越来越快的心跳，越来越时间绕圈圈。爱却怕谁怕谁， 单车长出了翅膀，滑向海天的中央，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。 一直遮蔽双眼， 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，胸膛，每个明天都有希望。阳光，生活本来就这样，快乐其实很简单，牵手我们一起唱。星河在跳跃，烟火像孩子的笑，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，因为天空这么大，烦恼就变得渺小。换个想法，世界美得不一样。 每天， 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。 每天， 这样的生活多美。阳光。照亮我的胸膛，每个明天都有希望。阳光，生活本来就这样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 啊撒撒羊嘿，啊撒撒羊撒羊嘿，拉布拉多晒着太阳，啊撒撒羊嘿，啊撒撒羊撒。其实很简单 ，Come on， 拉萨撒羊嘿，拉萨撒羊撒羊嘿，三五好友啤酒海浪，拉萨撒羊嘿，拉萨撒羊撒羊嘿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，

铅笔等月儿啊。

你的糖，只是你的常常。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，我不会不识趣的让你尴尬，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糖。不要为我我是你的常常，在你需要时陪你说话，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，因为我不是你的他，只是你的常常。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，我不会被失去的让你尴尬，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他。不要为我觉得难过，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，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。不要为我觉得难过，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，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。 10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三分钟我 楼下开着等你， 男朋友不乖， 我 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 可是念到你突然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， 主人我绝对不背叛你。Yeah. 餐厅用真心才进得去，否则你只能站在。